音乐留声机。 那这首歌是来自陈坤的《月半弯》，一首非常好听，也是陈坤的经典的成名作之啊，不是之一啦，就是他的成名作。那这首快乐的歌呢，不仅能够满足你的耳朵，我想每个恋爱的人呢，在恋爱的时候都是你最佳的一个配乐。那听这首歌也是幸福感很容易被满足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和你听歌的时候的这些感受。另外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呢也已经开通了，点击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来自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天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你

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得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那想说到郭富城的话，应该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吧，因为他现在虽然没有之前那样的大红大紫，但是他的人气是依旧高居不下哈。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郭富城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帅气的头发、俊朗的外形，再搭配一身休闲牛仔的造型，真的是迷倒了无数的少男少女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这首歌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那田馥甄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感觉得到纯情满满，就好像还原出了最真实的少女羞涩的那种情怀，回到了 SHE 的时代一样哈，好像一个天真的少女在喃喃地诉说着她暗恋时的那种羞涩脸红。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静波的《这支烟灭了以后》。 这次我先走，青春成了就像一杯酒，你笑着伸出了手，你说珍重，脸上没再抱，你说着关于爱情你再也猜不透，你说若再相逢许温和，紧紧握我手，我们就微笑着像失散的朋友。你说走的时候不要回头，我看着你走，你说亲爱的我多希望这只是场梦，这支烟灭了以后不要挽留，这次我先走，青春真的就像一杯酒，你笑着伸出了手，你说珍重，脸上也残留，你说着关于爱情你再也猜不透，你说若再相逢许愿后，紧紧握我手，我们就微笑着像失散的朋友，你说走的时候不要回头，我看

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头，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找自己》，那他在1997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陶喆》，也是在台湾吹起了一股 R&B 的曲风哈。那逐渐呢，也有了 R&B 教父的称号。但是那张专辑之后呢，陶喆就消失了将近2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陶喆就在不停地找新的自己，突破自我，想要摆脱这种 R&B 的风格，于是就有了这首《找自己》。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彭佳慧和飞儿乐队演唱的《心之火》。 当思念飞过夜空，缠绕指尖停留，美得像一场梦。转身后，吞噬在人海中，擦不干的寂寞。Never try, never see, never, never know, never find, never seek, never let you go.之后，我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蔡依林的《舞娘》呢，这个歌呢也是她在百代唱片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哈，同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那为了这张专辑呢，蔡依林也是飞到洛杉矶学习舞蹈，并且呢这也是通过这首歌来证明她的乐坛能说能唱能跳的这样一个自信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龙井说唱《夜三里》。 街道之中人声鼎沸，连在一起的酒吧可没有停车位，想吃路边摊吗？早已排起了长队，有人穿着西装笔挺拿着挚爱的玫瑰，有人带着姑娘来这里玩高消费，有些年轻人喝啤酒无醉不归，有位老人在卖气球，他神情很疲惫，有老外嘴里说着流利的中文，太多中国女孩和他们私定了终身，有情侣在享受温馨浪漫的气氛，有人的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当夜幕降临霓虹灯在微笑，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是三里的味道，不用太过于认真，更无需去伪造，只是觉得时间太早，还不想去睡觉。 别在意，我们聚在三里，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三里，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灯红和酒绿，工体和三里，北门的姑娘和北街的兄弟，又到了一个周末，别让我们再次错过今夜的开始。到十二点半以后，到了凌晨就让感性去思考，穿天然的大衫和他跳着即兴舞蹈，我们到底有多久没有活到夜里，试着去找回曾经丢失的自己，远离了西装还有电脑，到晚上就有劲儿，我黑白颠倒，什么中的洋的都往我嘴里倒，只要我喝美了我就会冲你笑。聚在三里，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三里，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 约上三五知己，目标地点夜三里，玩的就是心跳，今晚和他偶遇，也许不去在乎世外桃源还是人间仙境，抛掉了所有防备，没有必要保持清醒，发誓今天起我要疯到不像话，于是点了一杯今夜不回家，不管有没有想要的那个他，任务就是必须都得喝到大，也想了那么多了，可能一直都在躲着，猜不到多愁善感为什么那么多呢，有着数不清的人群从你身边经过，夜的美丽有时候让你感到莫名失落，柔和的月色配上霓虹灯的色调，再加上我们懒散悠闲的味道，这样的夜晚我们就应该在一起，把所有的故事都留在夜三里。 别在意，我们聚在三里，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 听到这首歌来自龙井说唱的《夜三里》，也是在演唱老北京的三里屯那样一个地方哈，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个地方，并且这个歌的副歌部分呢是采用了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当中的一些那个元素。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刘瑞琦《晴天》。 嘻嘻嘻嘻啦嘻啦嗦，吹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下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 片。